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阴有小雨转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大部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山区有雪，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首先您听到的是我们精心为您挑选的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A 股全线低开，避险情绪明显，银行净值型理财产品占比不足 2%， 国内首个 5G 电话已经打通。资讯后的股市收评，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来自知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投资总监柳振华先生一起聊一聊价值投资系列如何选择一家优秀的公司。另外在财富私人定制单元中，我们将继续进行散户炒股的案例分析。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来关注股市的情况。受隔夜美股大跌及亚太市场普遍走低的拖累， A 股市场早盘全线跳空低开，之后全日维持弱势震荡，尾盘跌幅有所收窄。盘面上各大股指全线静默，创业板指回调幅度强于主板，交投行情降温明显，个股跌多涨少。前期表现强势的科技股出现大幅的回调，而农林牧渔、食品饮料、黄金等防御性板块受到资金关注，逆势走强。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收于3136.63点，下跌0.84%；深证成指收于10754.29点，下跌0.91%；创业板指数收于1872.47点，下跌1.46%。成交方面，沪市成交1896.93亿元，深市成交2933亿元，创业板指数成交的是1084.05亿元，都比上一个交易日有所缩量。出于对贸易摩擦进一步升温的担忧，场内避险情绪较为浓厚。接下来我们电话连线广发证券首席策略投顾王宁先生，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行情。王先生您好。 主持人您好。 那这几天呢，创业板出现了回调，那您预计它未来还会继续下跌吗？目前的这个走势是否有什么样的风险值得大家关注？ 好的，因为进入今年这个行情呢，我就在直播里明确跟大家说，我们短期的要把沪指放一放，因为沪指呢从这个股灾之后涨了2年，而创业板跌了2年，所以说实际上今年从年初到现在一直都是创业板领涨的一个行情。昨天冲出来一个 向上的阴十字星，我在直播里提示要调整，主要是我们看到啊，沪指是在向下有一个跳空缺口，就是在3月23号这天，所以说沪指之所以没有马上击破3000点，是因为创业板的强势带动，所以说大家短期不要对82转换抱有希望，不太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那中美贸易摩擦，美国制裁中国的都是那些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高铁呀，是吧？机械呀，这种，而这个中国相对来说制裁美国的都是农副产品，这也就是说，给这个沪本来应该调整的沪指呢，让它加速一个调整，但是反而给这个高新技术企业呢带来机会。我们看到不只是政策上支持独角兽，而且国家对创新的企业明确有多种的利好，而这些创新企业都在创业板中，绝大部分都在中小创里边，所以我认为短期即便回补，3月27号那个缺口也是正常的走势，或者就在这里边横向震荡，那么调整过后呢，创业板继续领涨中国股市，上半年不存在82转换的可能，这是我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嗯，那我简单理解是，如果再次回补的话，那还是上车的机会。 当然了，它这个因为现在它形态从1571走出来之后啊，我们就是说主要是关注3月12号那个高点能不能被突破，因为这从这个波浪理论浪形上来讲呢，突破了就是新的主升浪了嘛。但是我们看到4月2号虽然收出一个阴星，但是它突破了3月12号的高点的位置，也就代表着整体的行情创业板依旧是看多的。 嗯，好。那么现在一季度已经过去了，一季报过一段时间也将陆陆续续出来。在创业板公司当中，业绩的分化是否也会让这些公司的股价出现分化，或者是大幅度的调整？ 您说的非常好，显示出您那个高超的专业的功底。因为我们看到国家领导人之一黄奇帆近期提到了说，严厉退市制度推出之后，注册制就有推出的条件了，这个是正好是我过去2年反复强调的。我说要想推注册制，一定得是供需平衡，那就是先把那些垃圾股退下去。那既然说出来这种情况，就差一个立法的修改的问题。那么，无论是创业板也好，主板也好，连续亏损、欺诈消费者，那些任何的基本面出现问题的股票，我们坚决就不能考虑了。那么选股第一条就是必须得是良心企业，第二条呢，也就是说最近的业绩，3年的业绩一定要是稳步增长的。还有一条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么会里边领导也强调了，就是说对于长期不分红的铁公鸡，也有可能引入退市的这种可能。那么对于创业板来讲，还要加一条，那么他经常能考虑投资者，那么合理的分红。所以说未来是业绩为王的时代，不管是我们买主板蓝筹还是买中小创呢，一定本着一个价值投资的理念来操作才可以。主持人， 嗯，那这样的公司不多呀。 确实不多，因为我们算了一下，3000多只股票其实能符合标准，而且业绩和技术面都符合的也就不到20%。所以说实际上未来的股市行情依然是8赔1平1赚。希望这个想成功的投资者呢，还要深化基本面、技术面多方面，给自己练内功，才有可能跑赢大盘。 嗯，好，谢谢王先生的分析和提醒。谢谢您。 谢谢您。 好，再见。 再见。 嗯，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投资资讯，来看原油期货。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原油期货上线一周以来，境内外大型石油化工企业以及大型的贸易商都积极参与，市场运行平稳，成交日趋活跃。有专家表示，随着市场成交量持续放大，未来 SC 原油期货将逐渐形成有独立走势的上海价格，对全球原油价格起到有益的补充作用。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数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公布，中国证券市场上周新增投资者的数量为35.45万，环比减少6.27%，前值为37.82万。日前备受关注的资管新规获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未来金融机构开展资产管理业务时不得承诺保本保收益，银行理财产品将大概率转化为净值型。 不过调查发现，净值型理财产品目前仍然不是银行的主推产品，传统型理财产品依然占据主流，净值型产品占比不足 2%。 另外，从各家银行的发售情况来看，三个月以下的封闭式理财产品依然颇受投资者欢迎。再把目光放到北京，继2016年本市公开分配 3.2 万套公租房以来，今年本市将再次迎来新一轮的公租房分配高潮。2018年将分配公租房含市场租房补贴 1.5 万套以上，分布在朝阳、房山、通州等十个区。今年公租房分配聚焦保障房申请轮候家庭、无房新职工、新北京人、各相关行业人才及公交、环卫、物流等为首都服务保障的相关行业人员。另外，从租金来看也十分亲民，一套50平方米的公租房月租金为2000元。国内首个 5G 电话目前已经打通，专家分析，这意味着一个上万亿元人民币的产业已经逐步的拉开序幕。据了解，此次打通首个 5G 电话是在广州的试验，此前广州市还开通了中国第一个 5G 的测试基站。不过对于可商用终端，预计要到2019年下半年才能够推出。据华为的一位负责高管表示，可商用 5G 智能手机将于2019年四季度推出。目前中信、海通、广发、国泰君安等多家券商都已经发布了2017年的年报。从经纪业务表现来看，各家券商的经纪业务收入同比几乎都有所下滑。与此同时，年报显示，传统经纪业务概念正慢慢的淡化，财富管理蓝图正在浮现。分析人士指出，各家券商正从降成本、增收两端向财富管理转型探索，举措包括轻型营业部、智能投顾、代销融产品等等，长期来看，帮助客户做资产配置、收取管理费是重要方向。最后再来关注一组公司的资讯。360表示2017年净利润达到34亿元，同比增加80%。万科表示，聚盛华已拟清算处置九个资产管理计划所持的万科股份。SD 光汇被提示风险、涉股权代持等情形。海涛股份及其实际控制人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一丰药房预计网上邮购方式销售药品，市场空间不大。利源信息预计2018年一季度净利增长 159% 到 176%。 鼎新科技与 IBM 公司签订了5亿元的合同。一丰药房表示，北上资金对国内药店行业关注度在提升。韶钢嵩山收购宝特韶关 100% 股权，加强特钢长材的发展。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资讯部分的内容。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入的是今天现场的嘉宾，来自知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投资总监柳振华先生。柳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以后我们和柳先生的这个约会啊，大概是在这半年里哈，是一个月一次。为什么呢？我们约好了要和柳先生一起来谈一个很大的话题哈，分为好多期。这个话题就四个字：价值投资哈。其实价值投资不同人有不同的理解，有不同的操作哈。那首先呢，我们在聊这个话题之前，还是得请您分析分析哈，这一季度A 股的一些走势情况啊，看看您是啊一个什么样的观点。 好的，应该来说，一季度的走势啊，那个从现在来看的话，还是非常的正常的。总体上来讲，蓝筹股经过过去将近两年的上涨，它应该要到了该调的时候。创业板、中小创呢，经过两年的这个调整，从绝对的跌幅来讲非常大，也应该要有所反弹。这是应该是个正常现象。再叠加上呢，一季度呢有几方面的这个对中小创几方面的这个原来压制中小创的这些因素啊有所消散。比如第一，这个呢就是国家从大的方向上面来讲，在鼓励新经济啊，鼓励创新，这个类似于2015年国家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那个提法有点类似。中间呢因为就是就不提了，先一季度把它提出来。第二呢就是说这个一季度啊，我们看到就是证监会对于中小创对于这个市场投机炒作的这个 监管执法力度我感觉有所放松，不像去年那么严了。这个也是有背景因素，背景因素是什么呢？就是二月初的时候有一大批中小创的那个大股东的股票质押面临平仓风险， 对， 这时候那个时候国家看到了这样的风险之后呢，也是那个就是那个进行了干预，让证监会啊证券公司啊就是在一般情况下面不进行平仓，要进行那个保护性的处置。所以这样的话包括最近的这个对市场的这些投机炒作有所放松。第三呢，就是说是16年上半年那种新股大量发行，新股发行节奏很快，这样的局面也有所缓解。 嗯， 这几方面因素就造成了，就应该来说一季度总体来讲蓝筹股下调，那个创业板那个大幅上涨。创业板呢是这样的，因为整个 A 股市场应该来讲有大量的这个基础散户啊、游资啊、各种那个 机构 机构啊，所以说是一旦创业板炒起来之后，大家就一拥而上，对吧？就是涨得非常快，我觉得这都非常正常的现象。 嗯，再加一个就是您刚才说的第四点，就是情绪。 对，就是 受前面几个因素的影响和这个上涨幅度的影响，它也起到了一定推波助澜的作用，是吧？ 就是说创业板的群众基础还是非常非常深厚的。 嗯， 因为据我了解啊，从2016-2017年两年创业板下跌啊，好多人就是说是已经是那个如坐针毡，被套的，就是说是那个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是对证监会啊，对那个证监会的领导啊，也都是那个 有很多情绪， 很多情绪。所以说创业板一涨起来，这情绪也爆发起来。 嗯， 这也另外呢，中国大多数的公募机构啊、公募基金啊，实际上也是个趋势投资者。 趋势投资者怎么解读？ 就是说，大多 A 股里面大多数的投资者，实际上还是看趋势的， 嗯， 不是看价值的， 嗯， 看趋势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是哪个地方上涨，就往哪个地方追， 嗯， 这是大看涨，哪个地方上涨看哪个地方，就跟房价一样，房价涨了才会买，股票也是一样，股票涨了才会买。其实是大多数人实际上是一种趋势投资者，但是呢，趋势投资者也是水平有高有低，有的人是去接最后一棒，有的人是那个一开始就进去了，对吧？然后呢，像这个就是因为趋势投资者他怕自己接最后一棒， 嗯， 对吧？所以说他们就尽快的，就是说是那个坚决的，特别是二月中下旬从蓝筹股调到中小创，因为他怕晚了就是接最后一棒了，所以他们就坚决的就是调得非常快， 就是怕自己 落后了， 套不出来了， 对，啊，或者怕自己， 对 对对，怕自己追不上这个这一波那个上涨啊， 嗯， 所以说是就是特别是这，我觉得这个公募基金或者有些游资原来是在这个蓝筹股里面的，他们二季度往中小创调仓，我觉得也应该也是非常明显的。 嗯，这个其实也是整个这个国内啊投资风格的一种体现啊。 对，大家都没有信心， 大家是不是都要去参加这个新财富评选啊？要把自己的业绩在这一年里面做得很好看，而不是考虑 N 多年的这样一个 大家 收益。 核心的思想，他考虑的不是收益，他考虑的是自己不要落后别人， 嗯， 特别是对公募基金来讲。你落后就意味着你可能就会丢饭碗，所以说为了不落后别人，他必须去追， 嗯， 是吧？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一追呢，肯定有人是追的对的，后面的人肯定就追错了，对吧？ 嗯， 这是一个 好。但是从长期来看，不管是刚才您所谈到的政策的问题， 嗯， 还是说情绪的问题， 嗯， 或者是说它涨涨跌跌的这个， 嗯， 修复的问题，从长期来看的话，一家公司的这个股价还是要回归它的这个基本面哈，和它这行业的自身的属性。那么就以创业板为例哈， 嗯， 它本身的这样的一些公司的基本面，它支持这么涨吗？未来还有空间吗？不同的嘉宾是有不同的观点的，我想问您的观点。 是这样的，应该来讲就是说是那个创业板的这个很多企业，它的很多企业确实是可能代表了就是新经济，代表了中国未来的方向， 嗯， 是吧？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呢，实际上创业板啊，从创业板中小创从诞生之日起到现在，从国际对比来看，香港啊、美国啊对比来看，实际上它的估值一直是高估的。 嗯， 即便创业板从2015年4500点跌到现在不到2000点，实际上它的估值还是有将近50倍，40-50倍估值，可能在香港的创业板也就是10-20倍估值， 是这样的，还是高估的。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是中国的一个创业板的一个特点。第二呢，就是说另一方面来看，实际上创业板里面真正能不能走出独角兽，走出那个中小创里面啊，走出那个蓝筹股，实际上我们看从09年到现在，创业板09年开通的，对吧？哦，我观察了一下创业板中小创里面真正从一个小公司成长为现在能称为很优秀的公司蓝筹股的极少数，就海康威视可能算一家， 嗯， 其他人就找不出来了，就从海康威中小板走出来的，所以大多数实际上是在原地踏步， 嗯， 原地踏步。 尽管短期股价 对 有很快的上升， 对，短期股价可能会有很快上升，但是呢，其实是终归，我觉得他们还会回到它的本身的价值里面去， 嗯， 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说，如果说，听众或者说是那个从业人员有这个技术水平，能去追，能追得上， 能踩准， 能，然后呢，能高位跑掉，我觉得踩准高位跑掉，那也不妨去追，这也是挣钱手段，对吧？如果说你没有这样的水平，没有这样的魄力的话，我觉得你坚守价值应该也是会有收获的。 嗯， 这个是 你刚才说的第一种观点呢，也是有人持这种观点，就是在中国市场，按照中国的股票的这个玩法来进行， 嗯， 操作是吧？你不要老按照这个啊，美国那一套 是 啊，这样的话呢，你也能挣钱是吧？最后你是要账面上要挣钱，这才算是你赢了，对吧？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就是说是那个从我自己来讲的话，我也不反对那个趋势投资，或者说是那个技术分析去做追涨杀跌。我身边确实有做这种趋势投资，就是发家致富的，挣了很多钱的。当然也有做价值投资那个发家致富的。对吧？但是呢，就是从我们回顾15年的这个股灾来看， 嗯， 对吧？实际上就是说，你看追逐这个中小创，实际上是那个造成很多人的这个甚至倾家荡产，极少数人可能在15年逃顶了， 嗯， 但大多数人实际上是那个是不归路。就现在，但是呢，人们的记忆对这个风险的记忆力啊，我感觉只有几秒钟时间，只要创业板一涨。15年的这个股灾，原来历历在目，都已经忘记掉了，对吧？ 嗯，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其实刚才呢，李先生说的这个呢，就是你前面赚的9回，可能在某一回当中啊，因为你的这个趋势没有掌握好，策略没有掌握好，就全赔光哈，啊。 跟你说，那样的是高手，9回追对了，1回追错了，就 是 高手。 高手， 但大多数的散户实际上是 对， 可能去追，也就是9回追错，1回追对。 嗯，好。另外呢，我们在上周还看到一个重磅的新闻哈，就是说对于这个国外的啊这些红筹公司啊，或者是一些独角兽公司回归 A 股，已经出台一个办法了啊，对于它的市值啊，对于它的这个每年的这个营业额呀啊利润啊等等啊，有一些这个标准出来了哈，啊，那您认为他们回归 A 股对于他们以及对于 A 股都有哪些影响？ 实际上从目前市场的情绪来看的话，大家普遍认为就是说是独角兽回归对现在的这些中小创里面的公司是个利好， 嗯， 代表新经济嘛， 嗯， 对吧？这个是目前的市场的情绪。但实际上就是说是那个一件事情它对市场利好还是利空，实际上不同的解读就会有不同的 操作，嗯， 对吧？就比如说是那个独角兽，我想如果说就是那些阿里巴巴 BATL 包括那个台湾的有些企业可听说也可能以 CER 的形式回归 A 股， 嗯嗯， 台湾的像这个台积电这样的企业不有新闻出来吗？另一方面来讲，这些企业回归 A 股他们的估值会是一个什么水平？实际上这些企业CDI 应该来讲它是一个附属证券，我个人理解它的实际上它的估值啊会比较依附于这个正股， 美股， 美股， 嗯， 所以说它的估值应该来讲是那个，应该会取一个合理水平，这样的话就是说，实际上你那个应该来讲是整个市场的这个，特别是科技板块的这估值水平会有所下降的， 嗯， 应该会是这样的一个水平。第二呢，从资金面来讲，对吧？未来像这些是真正的龙头独角兽，对吧？资金，就是说。科技板块的资金应该会向这些龙头企业集中，其大多数的科技股实际上它是不受益的， 对吧？从其实从几方面来讲，我个人认为就是说是那个这种所有股票都上涨的这种格局应该不可能长期持续。 嗯， 未来还是向头部企业集中，创业板包括科技板块也是这样。 嗯，因为它这个是一种不是直接在这个国内上市啊，还是通过 CDR 这种方式在这个 A 股上市啊。 对， 那会不会啊让我们国内的这些相关公司的这个估值和美国的这些科技股的公司的估值或者评价的标准风格更趋相同？ 是这样的，我认为会的。我认为是从港2014年沪港通开通以后，整个国际化的进程一直在加快。 嗯， 然后呢，包括那个六月份那个民生指数要加入进去，然后包括这次 CDI 对吧？整个来看的话，应该来说就是说全球的这个市场的这个估值体系会慢慢的靠拢。为什么就是说是2017年蓝筹股会大幅上行？我觉得跟海外投资者持续不断的资金流入蓝筹股是有关系的，这样促使它的价值回归。原来是蓝筹股是一直低估，可能低估很长时间。现在呢是什么？你只要低估，我海外资金我就敢买。 嗯， 因为海外资金它是看价值的。 如果说刚才您一开始分析的这个四个因素是一季度走势的一个这个复盘的话哈，那刚才所谈到的可能就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内啊，影响 A 股的一个重大的趋势，就是我们的这个证券市场正在逐步的开放，正在逐步的和国际接轨，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趋势哈。说到这个海外这个红筹和独角兽公司回归啊，周末的时候也有一个笑话啊，就是有一个上市公司他不是借壳回归了吗？然后老总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啊，写了一个微信说，我突然觉得我的人生很没有意义，很失败。相关的段子就出来了啊，说这家公司呢是自己打的回来的啊，别的公司呢是爸妈开车接回来的。那其实就是有的时候啊，我们投资也是这样啊，这个时间点选择也非常的重要。 是这样的。 但是呢，有的时候你是预料不到啊，天会下雨或像今天这样急速的降温和下雪，对吧？ 对， 有的时候你大概能够掌握一个趋势。所以说呢，我们接下来在广告之后要和大家谈的话题就是，我们怎么来把握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这个趋势来做啊价值投资。我们有几个话题要和刘先生来探讨啊，比如说这个选择价值投资需不需要时刻关注大盘啊，还是说我关注这家公司就可以了。另外呢，就是技术分析在价值投资的这个作用当中到底啊大不大。此外呢，价值投资股票是应该分散持有还是集中投资呢？我们也要回答一些听众朋友的问题啊。有位刘先生，他只投资自己所在的这个能源行业的股票，结果呢也是啊赚的少赔的多啊，不知道啊自己有哪些不足，在这个行业为什么都看不清呢？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稍后见。 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不知道。 60升。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你迷恋电波，你钟情话筒，你不甘平庸，你在寻找一个舞台。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海选在即，4月14日、15日、21日，声音之战即将打响，梦想舞台马上开启。 只要你年满21周岁，只要你热爱广播事业，秀出你的声音，为梦想而战。优秀选手将有机会签约北京电台，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阴有小雨转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大部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山区有雪，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 107.3。财富大搜索在每周一二呢，我们会专注于这个股市的话题。那么周三、周四呢，我们会和大家来聊一聊资产配置以及资产安全的这样一个话题。在周五呢，我们会集中跟大家来聊聊如何来选择一款适合自己的保险产品啊。我们应该是从多个角度来为各位朋友的资产的安全、保值、增值以及科学的配置啊，提供专业的建议。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每个月会有一天啊，跟大家来聊一聊价值投资的柳正华先生。柳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嗯，柳先生，那上半段我们也预告了一下啊，接下来要聊的几个内容啊，一个呢就是价值投资需要时刻看大盘吗？请您来聊，肯定您也是这个价值投资的一个拥趸是吧？您每天要看大盘吗？时时刻刻盯着吗？ 应该来讲，价值投资本身应该来讲不需要时时刻刻关注大盘的。 嗯， 但是呢，就是实际上就是作为一个在 A 股市场里面的这个从业人员吧，或者说是那个证券方面从业人员，你不看大盘，不关注大盘，那也不可能是吧？所以我来讲呢，不是时时刻刻关注大盘，但是也非常关注大盘。 嗯， 为什么关注大盘呢？那当然是也会关注，每个人都有情绪嘛，也会关注自己股票持仓涨啊跌啊这个情况也会关注。 嗯， 但是呢，就是说应该来讲，不会说是那个关注大盘，并不一定是去操作，只是说是一种是那个什么呢？是一种关注，然后呢，是一种怎么样去那个克服自己的冲动。是这么一种考虑。 嗯，那有人说不看不就没有冲动，没有这个情绪上面的影响了吗？ 不看也会有影响。 嗯， 看也会有影响，对吧？所以说是那个有空的时候看一看，没就是比如有时间忙了就不看了。 嗯， 对吧？要做研究，要做调研，要跟人交流，那就不看了，对吧？嗯，所以说一般来讲，你看作为这个基金经理啊，很多基金经理在那个交易时间是不见人的。 嗯， 全部身心在大盘上的， 嗯， 对吧？在盘面上，在关注大盘的，我是这样的，就是肯定是跟人交流比看大盘是优先的， 嗯， 做其重要的事情比看大盘也是优先的， 嗯， 如果在没有事情的情况下面是看大盘，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一般来讲，在交易时间我也不拒绝说是接待一些朋友啊，一些这个那个客户啊，或者。那上市公司啊都不拒绝。 嗯， 这样。 好，那如果要在做重要操作的时候会考虑大盘吗？ 重要操作的时候会考虑大盘，会考虑大盘。但是呢，就是从我的经验来看，往往就是说是那个，其实是真实的情况是在做重要的操作的时候啊，我看大盘和不看大盘，这个成功概率啊各占一半。看大盘，你可能操作的是五次、十次也五十错；不看大盘，可能也是十次五次，就短期哦有出。实际上就是说， 从长期的这个大量的统计来看，您个人的感觉就是看不看，对于这个操作的对错来说影响不大， 影响不大是这样的。如果放到放到那个一个月以上，可能就影响不大了。但是呢，如果说是那个你操作的时候你不看大盘也不可能，是不是？但实际上是这样的。但是呢，作为我来讲，就努力的使通过看大盘，使这个就是说短，就是操作的正确率能有所提高。有所提高，这是我努力的目标。 好，那其实不看大盘看啥呢？除了刚才您谈到的研究会客之外呢，还会看公司，是吧？ 对。 那真正的价值投资者啊，不盯着大盘的走势看，要不要盯着自己所投资的这些您认为有价值的、长期值得持有的公司的股价看呢？ 实际上，股价是不可能不看的，肯定是看的。但是呢，实际上比股价看股价更重要的是看公司的基本面有没有变化，公司每个季度的盈利有没有低于预期或者超越预期。我打个比喻来说是这样的，看一场篮球赛，你不可能永远只盯着积分牌，你还是要看着场上的比赛形势，这才是最重要的。 你这个比喻很贴切啊，积分牌实时在更新， 对， 但你得看谁受伤了，谁有几个黄牌， 所以说看场上的形势才是你看个比赛、看个球赛的关键，而不是看积分牌。这个投资也是一样，实际上看企业的基本面，看企业其实是应该来讲，真正价值投资可能不是看短期一两个季度的盈利状况，但是呢在 A 股啊很激进，或者说很急迫，需要每个季度都要反映它的业绩，要不能低于预期，一低于预期可能就会下跌，一高于预期会上涨。所以说在 A 股里面，你也需要就是说可能每个季度每半年盯着它的这个业绩利润是否是有没有变化，会不会那个跟预期的不一样，对吧？这不要看的。 那我这么理解，就是说在特定的时间点啊，我们要关注啊这些公司它的一些业绩，或者是受此相关的一些政策的影响， 是 吧？那么不需要每天时时刻刻，就像我们电视新闻里经常看到的散户炒股一样啊，时时刻刻分分秒秒盯着这个走势图，那个是没有意义和必要的。 对，盯着分分秒秒盯着走势图，你按照这个走势图去操作的话，实际上我认为大多数人还是错多对少。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谈技术分析啊。有人说了，好，我不看这个每天的实时走势啊，我就看这个 K 线图怎么样，我看其他的这些指标的走势怎么样啊，有没有形成金叉呀？有没有这个出现一些这个买入和卖出的信号点啊？从技术层面啊，我从这个波浪理论啊，从各种理论我来分析。您认为作为价值投资者需要来这么操作吗？ 我个人认为就是说，价值投资者一般来说技术分析啊他都不太擅长。就是说如果说你是一个价值投资者，就是对价值分析非常的熟，然后呢又是一个技术高手的话，那当然更好。但是呢我应该肯定不属于技术高手。如果说是那个你是价值投资者，又是能把握这个这个短期买卖点的话，那我觉得有可能，我知道有可能啊，你的胜率会更高，对吧？你买的成本可能会相对更低，对吧？但可能放长期看啊，放个半年一年看，可能这个短期的技术面的这个价差可能影响也不会很大。是这样的情况。 好，那具体下面我就问问您啊，刚才您也谈到了啊，不需要时时刻盯大盘，也不要时时刻刻盯着这个 K 线图，也从您的角度来说，你更倾向于去研究这家公司本身，而不是去分析它的这个 K 线图哈。 对。 那么您具体选择买入和卖出的时间点都有哪些因素影响到自己？ 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说是那个，我个人就是其实价值投资啊， 我真的自己的那个发自内心的讲呢，就是说有一种模式我自己非常有信心，买入之后觉得好像风险比较小。 嗯， 就什么呢，就是说一家好的公司，它的那个因为一家好的公司往往长期来看业绩都不错的，但是呢往往由于那个一个季度或者一年某一年有些什么有一些因素，短期因素使它的这个业绩增长啊很慢，个位数甚至是小幅的负增长，好公司出现业绩不太好的情况，这个时候呢往往这个估值啊会杀到非常低的程度。 嗯， 可能就是说为了这个时候实际上是应该是，如果说你买进去的话实际上就是风险会很低，胜率会非常非常高。你放哪怕放个半年一年基本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这种例子会非常多。就我们又举这个茅台的例子，在2013年、2014年业绩非常差，对吧？啊，然后估值也到了不到十倍，格力在2015年还是亏损的，负增长的，不是亏损，是负增长的。然后呢，估值到了六七倍。我们今天看的那个有个公司叫那个福林榨菜，最近涨得很厉害，对吧？ 嗯， 但是 前段时间停牌来着。 对，业绩非常非常好，对吧？嗯、但是它在，你去看它在，2013年、2012年的时候，业绩也非常差。就是说也是那个增长很慢，这种情况实际上是一个好公司，它如果说因为一些因素使得是业绩短期就增速不理想，个位数的增长，然后呢估值又到了一个极低的水平，这个时候买进去实际上是会胜率非常高。 嗯，现在复盘都能够看得很清楚，可是在当时怎么才能够判断是短期影响它的因素还是说长期就不行了？比如说一个成绩很好的学生、 嗯、 突然有一天呢没考好，原来从前三名一下跌落到了20多名了，是吧？ 是， 大家就会怀疑怎么回事啊，谈恋爱了呀？ 对 啊，还是说那天身体不太舒服啊？ 是 啊，那谈恋爱这事儿不是一刀两断就那么快的，是吧？或者说马上调整的，如果身体不舒服那很快就能够恢复。哎，那您从公司的角度来说怎么来分析短期因素对他的这种影响力？ 哦，这个是这样的，就是说是那个实际上啊，就是说首先这家公司是不是他的那个是不是有长期的这个竞争力， 嗯， 长期的竞争力还在不在， 嗯， 大家就往长远的想，大家以后还会不会用这个公司的产品， 嗯， 是吧？这个公司的产品这个品牌影响力有没有消失，从这些角度来考虑。就是说我举个例子，就举个最近的例子，比如说东阿阿胶这家公司，其实最近的股价实际上是在调整的，好多年没有涨了，对吧？然后呢它的那个目前的这个现在这个例子啊，目前的这个实际上这个增速2017年是10%，增速是属于比较低个位数的增长，对吧？它的估值呢2017年已经不到20倍了，就是也是历史的最低估值。大家就想这个公司能不能投资，是吧？其实这个公司如果说2018年它如果说还是个位数的增长，实际上它的股价也不会跌，有个保底因素，因为它估值已经到了这个到了十几倍的估值了。2018年万一就是说它股价有20%的增长，这个估值又给它到了二十倍或者25倍，实际上它的股价可能有40%-50%的增长。 你刚才说的是利润啊，20%的增长， 对， 后面的股价 利润是这样的。所以说然后呢我们就分析这个公司它的核心竞争力消失了吗？没有消失，我们看那个药店里面还是大量的在买东阿阿胶啊，当然现在负面新闻也很多，水煮绿皮啊什么的，实际上就是说即使什么呢，我这类的公司实际上你现在买了可能你判断错了，或者说是它不一定能上涨，但是呢我想它也很难下跌，因为这家公司这个产品已经存在上千年了，不可能因为一两年时间倒掉。所以说类似的这样的公司实际上我觉得就是是我们价值投资的一个我觉得一个比较好的标的。 那也就这么说的话、嗯、不需要看哪天的股价高还是跌，你们在具体选择这个买入的时机的时候会不会还是要看一下技术面的？ 买入时机的时候实际上技术面也很难看得出来、 嗯、 只是觉得就是说是股价足够低了、 嗯、 或者说是实际上它还有一点呢，实际上我不看技术面，买一个公司好公司估值低，但是呢我也不会买马上买入。 一般来讲是巴菲特啊，他们的观点呢是要估值足够低了买了就等，是吧？但是有时候在 A 股啊等不起，一等可能等很长时间，是吧？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它有没有一些催化剂的出现， 嗯， 就是有没有一些积极因素的变化，这个时候是非常好。如果有积极因素的变化，实际上是那个是很好的买点。 嗯， 当时是那个2013年。底的时候，2014年的时候，其实茅台你可以看到也有积极因素变化，估值很低。其实现在我看，就比如我刚才举的这个公司的例子，我也看到了有一些积极因素的变化。实际上你去看，当然我不一定说是未来的，不一定按照我出去走，但是我也看到可能一七年的四季度，单个季度，像那个东哥要它的利润就有27%的增长。 嗯， 全年是10%，像前三季度是5%、6%， 就是后面在加速， 在加速，突然加速了，就是我觉得就是这是一个积极的变化。 它会不会？当然我们也得分析，会不会每年第四季度都加速呢？会不会因为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啊？这个当然是我们具体 是 具 体 分析啊。 分析，我觉得就不去细谈、 对，我们不细谈。但是您谈到就是要 有 些催化剂， 有些催化剂的因素就更好。 嗯、好。这是买入哈，那卖出呢？卖出的时间点你们是怎么选择呢？ 卖出啊，实际上是，其实在价值投资里面，卖出实际上是这个理论是非常确定的，就是第一，这家公司变坏了，就是说原来的核心竞争力不存在了， 嗯， 这好公司原来不是好公司，这个时候说卖出， 嗯， 这是最第一个卖出理由。第二个呢，就是说，或者说，你找到了性价比更高的公司， 嗯， 要把它替换掉， 嗯， 是吧？茅台可能到了去年年底涨到了35倍市盈率，对吧？到了将近800块钱，性价比不高了，对吧？你又找到了另外一家公司，觉得当然茅台可能还没有它的基本面还没有发生变化，对吧？还是好，对吧？但是你找到了一家可能就是说增长也还比较快，估值又很低的公司，性价比更高，那就把那你资金又是那个有限的。就换掉。如果比如现在我举个例子，医药行业你看那个很多人拿着恒瑞医药，对吧？它现在80倍市盈率，对吧？但是它是龙头，但是性价比来看的话，我个人认为显然不是很高了。但你又找到了医药行业里面有一家比它可能资质稍微差一点，但它估值可能只有20-30倍，那你可能也可以换。我觉得就是说这是第二种卖出的理由。第三呢，就是说是它的绝对的股价涨幅就是说大大的高估了，就是说真正的比它的价值要远远高估了。这个时候我个人觉得就是说是那个就是应该卖出。这种情况实际上是也是很多的。就是反正我看到了有一些这个去年涨得好的公司确实是涨过头了，对吧？那我觉得就是说是那个从长期来看它可能要可能不是说现在就调整，但可能会调整很长时间。是类似的，就是说比如说中国平安举个例子，它2007年上市的时候的股价就是类似于现在70块钱。 嗯， 所以说中国平安实际上现在的70块钱跟那个2007年那个70块钱是一样没涨，但那个70块钱实际上它真的是涨过头了，因为那时候是大牛市，然后它 A 股一上市给它非常非常高的估值，是吧？这个时候实际上是好公司，那你也得卖出，不然的话你得等10年才回来， 嗯， 对吧？是这样一个情况。 好，那再结合整个大盘的这个牛市和熊市的这样一个背景的话，比如说熊市来了， 嗯， 这公司该不该卖，躲避短暂的下跌风险？有人说巴菲特他的公司最高损失也损失了一半左右， 是 吧？ 是。 哎，那在这个时候该不该卖呢？ 这个时候实际上是那个争议比较大的， 嗯， 是有争议的。就是说有的大师讲不应该卖，有的大师讲应该卖， 嗯， 对吧？哦，就实际上 那我掷骰子决定了， 巴菲特啊，比特林奇啊， 嗯， 这些人呢都是讲的是就是说是特别是巴菲特他讲了不应该卖，因为回过头去看，林奇也讲过，任何的股灾任何的波动回过头去看都是一个小波浪， 嗯， 从放到5年去看，但是呢短期你又承受不了，是吧？所以说要看你的资金来源，如果你是管的是基金，管的是产品，对吧？这个时候我个人认为实际上你的很多客户，你如果说不卖，你如果说不止损，大盘下跌客户可能会把资金赎回去， 被动型的， 或者说 你也可能很难承受这个下那个下跌，是吧？跟你性格心理也有关系。如果说你管的真的是自有资金，你买了好公司，像大盘下跌不卖也，你看2015年的股灾，2008年的股灾，类似于茅台公司回购人员都创新高了，对吧？啊，当然你会讲我高点卖进，低点再接进来，可能收益会更大，但是呢，就是说是往往就是说这样操作也很难，对吧？所以说我个人认为，大盘就是下跌，你该不该卖，实际上是第一呢是由你的这个资金的这个性质决定，第二呢还有你个人的这个性格决定。有的人就是说对于这个波动的承受能力本身就很大，震荡的很厉害，他也心情就是也不会受很大的影响。但有的人可能就是说一波动就会睡不着觉，这个也是不一样。另外呢，实际上还有一种情况呢，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大盘暴跌这种情况，我个人认为实际上是可以预测的。因为我价值投资一般来讲是不预测这个大盘，对吧？但是我一直认为，大盘在大多数情况下面是没法预测的。比如说现在3100点，你预测未来涨还是跌，我个人认为是很难预测的。但是呢，大盘在极端情况下面一定是可以预测的。就像2007年6000多点，你一定知道它是一个疯狂泡沫，对吧？泡沫一定会破灭。2015年4500点，它也是一个泡沫，泡沫是一定会破灭的。所以说是那个，其实那个时候你应该是那个提前就应该出来，对吧？但是在市场的最低点，情绪极度低落的时候，对吧？那你知道那是个底部，就是2016年到了2000多点，对吧？那时候实际上你知道大盘一定会起来。我个人觉得大盘大多数情况下面你没法预测它是涨是跌，但是呢在极端情况下面是可以预测的，而且是必然的。 好，这不禁让我们联系到美股的几个重要的时间点啊，大家也可以在有空的时候自己体会啊一下啊，复盘一下，或者说琢磨琢磨未来美股的这个走势。那我们再来回答一位朋友的问题，上半段我们也提前说了说啊，有人只投资自己所在行业，而且是能源行业的这个股票啊，但是结果操作也是不理想啊。当然我们不知道他这个操作的这个策略怎么样啊，这个我们没法猜啊。那就是说自己买自己最熟悉的行业啊，为什么有时候还买不好啊？我们刨去他个人技术问题啊，我们首先分析这个行业的问题，因为他足够了解呀。 是 啊，为什么还买不好呢？ 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对行业的了解跟投资它还是那个，我觉得还是这个两件事情。当然就是说你如果既懂行业懂投资那更好，但是我想价值投资一定是要懂这个行业你才敢去买。我相信就是这位投资者肯定懂这个行业，对吧？但是呢就是说其实本身来讲能源行业它实际上就有行业特点，它如果说是处于这个消费行业长期投资它没准就挣钱了，但能源行业呢实际它本身就是一个叫做周期性行业，对吧？它的能源行业所有的产品是差异化很小的，所以说都是那个能源行业都是那个这个公司的业绩实际上不是由自己来决定的，实际上大多数时候是由这个能源的价格来决定的，对吧？然后呢但是呢它可能呢也会能大部分能预测这个能源的价格走势，但能源的价格走势啊跟公司的股票的这个走势啊又会有时间差，也不是说是一一对应的，这又是一个难点。第一呢就是我认为呢就是能源行业投资肯定可以挣钱，但是呢绝对也不是说是死拿着，肯定是也不能挣钱。第二呢就是能源行业肯定是不能说它在最好的时候很景气的时候你买它可能不会挣钱，但是呢你参加最很惨的时候价格很低的时候你买它，但是呢也不一定挣钱。为什么？价格很低的时候你买有的能源公司的股票有可能这个公司会破产，对吧？有小少数公司度过那个能源危机，度过那个最底部的时候能涨很多倍，是吧？所以能源行业应该来讲就是说你熟悉能源行业还得要熟悉这个投资的一些基本的东西，结合起来我相信能投资能源行业的股票也有人能挣钱的 啊。就是说股价不一定和现货价格那么紧密的挂钩， 对。 另外呢，就是公司的业绩也不一定马上和它的股价能够实时的互动和反映出来， 是这样 是吧？此外呢，也谈到就是它本身的这个周期性的属性， 对， 也决定了你不能一直就像买这个消费一样， 对对对， 像这个股票一样一直不动哈、啊。 是是。 那实际上这个背后也谈到了一个逻辑，是不是这个你投资不同的行业，即使你是拥有一个啊所谓的价值投资的观点， 对， 但也不能是每一个行业都是一种打法，一种评估的方法。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就是说应该来讲，价值投资每个行业它实际上是那个它的运行规律是不一样的， 就有一套每个行业的评价体系，可以这么理解吗？ 我觉得是这样的，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是每个行业的估值方法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是用 PE， 咱们说的 PE 倍数这种估值方法适合于就是说一些稳定成长的行业，消费啊、医药啊，对吧，这些行业适合用这种 PE 估值法，但是呢周期性行业你就很难用这个 PE 方法，金融行业实际上就用 PE 法也不一定是特别合适，可能 PB 更合适，对吧？就是像能源行业可能更重要的是估值，用它的那个资源的储量啊这类的估值法，所以说是那个每个行业它的估值方法实际上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呢价值投资实际上也不要求你对每个行业都了解，也不要求你了解每个行业的估值方法，你只要了解你最擅长的一两个行业，它的行业特性和估值方法实际上也就够了，往往价值投资者也不可能了解所有的行业，是这样的。 是从精力的分配以及对于一个行业深入的研究的这个角度来说，也希望大家把精力更聚焦在于您所熟悉的或您有相关资源的啊， 这就是价值投资理论里面它有个很核心的有一个观点呢，叫做能力圈，就是一定要聚焦自己能力圈，每个人能力圈应该是相当有限的，就不可能万金油嘛。 这个能力圈的这个话题啊，这几个月也很流行啊，原则那本书的作者瑞达利欧先生 对 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谈到了这个话题哈、 啊。 其实咱们中国古人也有过这样类似的表述哈，有可为有可不为， 是， 当然这个层面也很广啊， 很广， 涉及到的是能力的问题，也涉及到这个价值观的问题啊。 嗯， 今天呢，非常高兴我们和来自知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刘振华先生一起聊一聊哈，价值投资怎么来选择一家优秀的公司。关于这个系列的节目呢，我们也会在今年上半年的每个月啊，跟大家来聊一期，同时呢，也会结合最近的一些这个投资热点，跟大家一起来探讨，欢迎大家呢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大家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网的这个 PC 端哈、点击广播回放收听，也可以下载听听 FM APP。通过手机移动的方式啊来选择回听，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内容，谢谢刘先生今天的光临，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祝各位朋友啊投资顺利，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也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 FM 1073，朋友们明天见。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 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关村科技园区发展部主任翟立新，科技让生活更便利，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